Hello，大家好，我是 Ken 老师。今天我们来做2021年新的一年感情、桃花还有婚姻运势。我们这个是第二集新年的运势。每年到了年底，都会有很多预约运势相关的朋友。为了让大家呢都可以简单的先了解一下你自己本身的运势，如果你不方便来占卜也没关系，看一下这个视频更了解你明年该怎么做。这个测验呢，我们用的是浪漫天使卡，浪漫天使卡可以抚慰每一个人在情感上面的一些伤痛。那我们用天使卡来让大家做选择。那这次的牌组也不是只有这个，我们待会会抽到七八个牌组来让大家做解牌。大家今年的感情运势好不好？如果你的感情运势呢，在近期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了不好的桃花、渣男，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今年遇到了什么样对象，那你们之间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默念这一次我们的牌组，那这一次我们一样会抽出三个牌组，请大家心里一起来默念这一次的主题。心里默念，新的一年快到了，我想要知道我2021年的桃花、情感、婚姻的运势。那如果现在有结婚对象或者是暧昧对象，也可以心里想这个对象，看一下你们未来的发展状况哦。请大家内心呢默念3到4次这个主题。好。好，我们按照平常的顺序呢，一样，我们来抽出三个牌组。浪漫天使卡的部分呢，我们每一个牌组各抽3张。好，那以上呢，我们有三个牌组，由左边到右边分别是一二三，三个牌组，请大家凭直觉，心里面呢想着你刚刚抽牌子的过程，你比较喜欢、比较有感觉的牌组是哪一个牌组？分别一二三。那我们在呈现的时候，数字都是呈现，有时候是英文字的一二三，所以请大家一样由左到右来做选择。第一张、第二张跟第三张，那这个牌组看一下你明年2021年的感情、桃花、婚姻整体的运势。如果你现在是单身的状况，我待会我会看一下明年你有没有好的桃花，或者是跟现在的对象有没有结婚的运势。好，凭直觉做出选择。大家对于天使卡或者塔罗牌，或者是催眠疗愈这个部分有兴趣，在1月份。台北、台中都有开课，想要接触灵性啊，或者是往灵性的方向，都可以一起来学习哦。以上这三张，那接下来我们先来进入解牌的环节。首先是看到我们的第一张，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释第一张牌。那因为牌有点多，所以整个画面有点放不下。我们待会在解释的时候，如果需要看到牌，我们再拿出来。那首先请求天使的帮助啊，让我们观想一下这个画面。第一个牌组，我们在请求天使帮助我们冥想的时候，看到一个机场，一个非常大的机场。这个机场有点破旧不堪，有点像旧式机场。我们搭了输送带，经过安检后，准备要搭飞机。搭上飞机后呢，看到终点站是一个很漂亮的岛屿。这个岛屿上面有海浪、度假村、大海啊，感觉这个度假村是非常惬意的。天空充满了好几种颜色，也有彩虹出现。在这个冥想中，结局是非常美好的。不管过去多么不好，或者是你的过往是多么的黑暗不堪，接下来明年的状况都会有所改善。那我们来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张是审判，这一张呢是宝剑九的逆位，这张宝剑八逆位，然后这一张呢是权杖四，然后最后一张是节制牌。 那我们有抽了两副塔罗牌哦，我们来看一下，这张是宝剑二逆位，那国王牌逆位，圣杯三跟圣杯二的逆位。OK，在塔罗牌这边看起来的状况啊，因为宝剑出现的状况啊，是代表说有一些伤害、伤痛、受伤的心理啦。刚刚在看到破旧不堪的机场的时候，代表内心的状况，所以抽到这个牌组，内心有很多的宝剑，宝剑也代表是过往的一些受伤、伤害，似乎还没有从伤痛走出来。看到你过往的伤痛啊，还是一直存在。那我们这边有看到宝剑二也有出现，所以这代表需要放下过去。去的伤害，迎接新的对象。抽到这个牌组，如果你今年还没有稳定交往的对象，或者是还没有桃花，不用担心，因为接下来当你解决目前的问题、心里面的问题啊，或者是这些伤害、伤痛，你的桃花自然而然就会越来越多。透过朋友介绍，接下来桃花有可能认识的朋友介绍，或者是贵人介绍，比较容易在聚会的场合认识新对象的几率很高哦。所以多参加一些聚会活动对你是有帮助的，但是你本身的状况要赶快去调整，赶快调整过来，去与人交流跟沟通，接下来才会有好的桃花、好的对象出现哦。如果目前你还是单身呢，赶快走出来，那给你这样的建议哦。如果你已经有对象，或者是已经结婚了，在塔罗牌看起来，双方沟通有出现一些状况，要多与对方交流沟通，多倾听一下对方的感受，有很多问题都是出现在沟通不良。这个牌组里面有很多沟通障碍的问题，多静下心来跟对方聊聊，然后了解对方的想法蛮重要的哦，知道他想要的是什么，双方的问题，或者是对方在意你什么，为什么对方经常感受到生气或者是觉得很难过，你有没有去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对象如果是男生，感觉他是有点大男人主义，所以你们有很多沟通上障碍是建立在对方也不想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所以双方各自都有各自的主见，无法平心静气的交谈，这个就是你们最大的问题哦。现在有婚姻或者是已经有稳定交往对象，就要稍微注意。其实在这个牌组，我们一开始抽到浪漫天使卡，抽到一张欺骗，还有一张信任，给关系一个机会。这三张出现的这一段情感，或许有一方已经失去了信任，不信任对方的原因，因为你们曾经有经历过一段不想要回忆过来的往事。这一段往事有一方做出了对不起对方的事，天使想要告诉你，如果你还爱着对方，请再原谅他一次，再与他畅通沟通跟交谈，这样对你才会有帮助。如果你心里面还有对方，还想跟对方在一起，想要继续维持，必须这样做。我们刚刚看到的宝剑代表的是伤痛，要把这个伤痛拔除。或许这个伤痛对你来说非常的深，你也感受到非常大的伤害，所以我能感受到这个牌组内心其实是有点难过的。虽然你的表面没有表现出难过、悲伤或痛苦，但是这个牌组让人感觉有点冷冷的，或许不想要接受一段新的对象、新的情感。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天使卡的部分啊。天使卡说了放下过去，还有新伙伴跟玩乐。从这三个牌组啊，在很多视频上面都有讲过，玩乐代表的是对这一件事情非常大的热衷程度，会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开心的，再去做。不管在工作上或者是情感上都是一样的，对于这个人你是有热情有热忱的，你再去跟对方交往。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对对方失去热忱，就要好好的审视一下这一段情感还要不要继续下去。我们有抽到放下过去，放下过去也代表的是身心已经非常疲惫，放下对于某些人的依赖，或者是你放下过去对某些事情的执着，才发现海阔天空。那如果你要继续在这个痛苦中，现在是单身，你会发现你的桃花没有这么好，或者现在已经有新对象，你会发现过去伤痛还是会带到这边来，所以你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根深蒂固，内心会有一些刻板印象，对你来说影响会非常大。天使也告诉你会有新的伙伴，如果现在是单身，或者是你即将做一个决定， 想要放下过去，那接下来会有一个不错的对象。新的伙伴也代表很多讯息，像是婚姻或者是生小孩也是会有新的伙伴，在工作上代表合作的意思。那我们在情感上面看到上天会安排一个不错的对象，但是必须要对自己是有信心的，要相信自己可以找到好的对象。如果现在是单身，一定要相信自己可以做到，那一定要多参加社交活动。从这个牌感觉你不是特别喜欢去参加生活以外的活动，去安排改变自己踏出去，有时候看起来是有点懒惰，可能也会觉得化妆很麻烦，或者是打扮很麻烦。你的懒惰造成你的桃花或许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好，但是这个都是可以改变的哦。去改变自己，去改变一下现在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边有抽到这两张 ，New Life 代表新生活 ，Personal Island 代表的宝藏。宝藏岛的意思哦，这两张也代表新的生活会有一个新的东西出现。我们刚好抽到新的伙伴啊，这个都代表一个新的事物。这个事物中，或许你可以获得一个新的契机，新的生活，或许你可以获得一个新的伙伴。这个伙伴或许就是你未来交往的好对象哦。这个牌组有蛮多感觉跟过去的情感有相关，所以这个牌组过去的情感影响你是非常深，必须要抛弃，不要让过去的负面影响现在的你。那我们在联络曼卡这边抽到这三张哦，分别是男人，然后结婚，还有讯息，这三张牌。那这三张牌其实代表会有好的对象出现，不管现在有没有对象，明年都有一些好的讯息出现。那愿意改变自己的想法，或者是愿意改变心里面的负面，其实看到的状况是非常好的。接下来这个好的讯息即将会到来，可以试着去迎接这个好的讯息哦。对你来说，这个不错的对象即将到来哦。我们刚刚看到，除了参加社交的活动啊，多去参加一些婚礼或者聚会的活动，或者是同学会啊，可以让你增加新的桃花。或者过去可能有交集交流这样的对象，突然又出现在你面前，突然又热络了起来，或许是很久以前的同学，很久以前的恋人，或者是隔壁班的啊，你们曾经有过联系，现在这个联系又回来，再度连结的几率是非常高的哦。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独角兽这边告诉你，做自己，运动，还有想象。想象代表梦想会实现，但是你要对它有憧憬。当你对它没有憧憬，觉得不可能的时候，那就会按照内心的想法去执行。当你感觉到或者是看到，这个就是对你未来一个重要的提示，你要往这个方向去想。你要想着自己会有好的对象，或者是自己跟现在这个对象越来越好，发展会越来越好，彼此之间多一些互动。如果现在有对象，多一些互动，去散散步、旅行啊，小旅行都可以，然后来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如果现在有追求者，或者是你正在追求对方，可以透过户外运动来增加彼此之间的情感哦。独角兽想要告诉你，要做自己，你就是最好的，做自己就好，不要依附别人，或者是去改变自己成就别人，不要因为喜欢而蒙蔽了自己双眼，做自己是最好的。 OK， 那最后面呢，我们抽到一张灵性指引跟挣脱意识，还有一个111的数字讯息。数字讯息其实代表现在的你要挣脱过去，挣脱过去代表过去对情感有一些执着，或者有一些执念，必须要去挣脱，而且去改变自己对于这些执念，念念不忘过去的情感，或者是一直放不下过去伤痛，这个对你来说的影响都是非常大。当你挣脱这个想法，好的讯息即将会到来，而且天使会安排给你一个好的对象。在今年，如果你的桃花并不是这么好，在明年去做改革，去做改变，几率就非常高。如果明年你不想做改变，这个运势一样是不会开花结果的，还是会停留在跟2020年一模一样的状态。所以明年需要做一个比较大的变革，去改变自己，改变对方，或者是走出去看到世界，看到更多的人，去接收更多的人，更多的讯息。这个牌组其实是要改变自己的内心，当你的心境改变，就会有好的方向出现。当你的心境还是维持原样的时候，那这一切的运势都不会开，代表这个运势不会转动。所以怎么样转动呢？就是转变自己。当你转变自己的时候，一切的运势都会越来越好。对于这个测验你有什么建议，或者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测验，一样可以在底下。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点个赞啊，转发，还有评论一下哦。那感谢大家对于塔罗牌 天使卡有兴趣，我们近期都持续开课啊，谢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会持续做出更好的视频让大家一起来观看，感谢大家，不要忘记订阅一下我们的 YouTube、IG 还有脸书，谢谢大家，拜拜。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释一下第二个牌组。好，那我们在第二个牌组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几张比较有趣的牌。我们首先看一下这一张代表阴阳的阴，英文叫做 Yin。那这一张叫做 Mending， 代表修补。这几张在这个牌组里，现在你还是单身，在明年有机会遇到不错的对象，但是这个对象感觉他比较柔和，这个对象有一点女性的特质。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抖音，有些男生长得很帅，很像女生，他有可能会化妆，很会打扮自己。或许现在单身，未来的对象会是一个比较有女性的外表，或者是女性的特质这样的男性。那这个牌组啊，其实也能看到一些同性相关的牌，这个牌组在明年同性桃花是非常好的。那继续来看一下这个牌组，首先看一下塔罗牌的部分。塔罗牌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这几张，首先这几张，第一张呢是钱币四，然后这张是钱币五，那这张是钱币八的逆位，那这张是宝剑国王逆位，最后一张是权杖二。那另外的塔罗牌牌组一样有抽到一张一模一样的钱币五，这个是圣杯四的逆位，那这个是权杖七逆位，然后这张隐者牌。从这个牌组来看呢、啊，很多钱币的出现哦，在近期要注意钱币的出现，有代表要注意财务的问题。那金钱运用的问题，那感觉上你在过去，感觉上你跟过去的对象啊，在财务上是有一些不愉快，或者说你们财务上面是有一些困难跟问题的，特别的注意运用金钱的这个问题啊。OK， 如果现在还没有对象，在明年遇到的对象啊，感觉上比较稳定一点。那甚至这个对象在金钱上面的运用跟投资是比较保守的，那一开始跟你相处的时候，除非他确认关系，不然他不会想要对这一段情感付出太多。在明年你其实你有很多机会，那记得要把握住，在明年看起来会有蛮多不错的对象，但是很像都没有握住机会啊，所以明年发展的情况啊都是特别缓慢，进展速度都没有很快速的状况哦。那如果现在有对象，在近期要特别注意，我们看到比较多张跟权杖还有钱币五这相关的牌组，在这个部分明年的状况要特别注意心灵上面的沟通与交流，因为彼此之间很像少了这样的沟通，心灵上面是匮乏的，所以我们会看到钱币五的部分也代表缺乏心灵上的交流。感情除了建立在性以外，一定要心灵上面的交流，所以如果没有心灵上面的交流啊，你在明年这段情感出现问题的几率就会非常高。那尤其是已经结了婚，如果你们心灵上面呢现在是没有交流的状况，在明年会有比较大的变革出现。那我们在权杖这边有看到吵架或者说还在抵抗，明年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异或者是分开离婚还不是这么确定，这边代表的是还可以抵抗目前的状态，但是双方缺乏心灵上面的沟通与交流，在明年是非常需要改变的一个方向哦。那从这牌组从外表来看，这个人物除了比较阴柔以外啊，其实是有部分的个性很大男人主义，可以看到这边这个 Mending 代表是占有，有占有的欲望，属于比较大男人主义的一个男性。明年的这个对象啊，跟你过去以往交往的对象很像都不太一样，明年的新桃花跟你过去以往交往的对象看起来都不是一样的，跟过去交往的对象有点不太一样，感觉上他蛮喜欢小动物，除了外表不一样以外呢，他其实内心是蛮温暖的，那他喜欢小动物，然后也喜欢养一些小狗啊小猫，跟这个新的对象相处一开始是蛮有新鲜感的，跟你过往每一个对象啊都有点不太一样，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对象。天使想要告诉你持续去专注自己现在想做的事情，或者是专心找寻你内心想要的目标，对自己有一点信心，天使正在指引你往正确的轨道正确的方向前进。现在还是单身也不用担心，明年呢如果遇到不错的对象啊，要把握住机会，以免这个机会啊会流失哦。好， 这个牌组，其实你在情感上追求一个对象的时候啊，要多去看看对方的内在。明年在找寻对象的时候，要多一点点心灵层面的交流，而且要多了解一下对方的一些想法、感受啊，那并且去了解他的心思，注意不要发展得太快速，还不了解对象就跟对方发展，也不要被对方的外表所蒙蔽哦，只有看外表，没有看内在啊。未来的发展状况啊，其实多了解对方，并且知道这个人对你的想法，千万别一头热的栽下去，这样子很容易让自己受伤哦。那另外，如果你现在是交往的状况啊，我们刚刚讲到塔罗牌的部分，心灵上面的交流啊变得非常少，那在明年会有一些状况发生，那吵架的频率也会非常的高，所以放下对这一段情感的执着。如果你们现在的状况啊是有点极端，那经常吵架，而且双方呢心灵上面没有交合，意见很多，很常有一些纠纷，或许明年就是该去抉择的时候。虽然你明年决定的几率并不高，但是明年如果你可以做出决定，对你来说才会是比较好的，让状况自然而然的发生，不要强求，也不要太过执着于一段不属于自己的情感。你的心灵啊，你的心灵是需要接收到爱的。那我们这边有抽到孩童，孩童代表说你的爱情生活正受到孩童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内在的小孩，内在的小孩你要去保护他，不能让自己内在的小孩受到伤害。让你内在小孩受到伤害的，对情感就会有特别的偏见，或者是会有害怕受伤的心情。天使也想要告诉你，如果对方能够照顾到你的心灵，跟他相处感受到开心，感受到快乐，或者是被保护的感觉，你就可以尝试着去爱对方，展开你的内心，敞开内心去接受对方。在明年如果有对象，稍微注意一下，如果没有对象，要展开自己心胸去接纳新的桃花。那这个牌组给我的讯息是，明年你的桃花已经在这个路上，已经开始在酝酿，它已经出现在你身边，那有可能是在同一个学校，或者在同一个工作场合，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你身旁啊，有没有这样子的对象，现在你越来越近，或者是你们现在的交流交集越来越多。 OK， 那如果对于塔罗牌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或者是要给我们一些意见，也可以在底下评论给我们，或者你想要做什么样的测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那喜欢我们的频道呢，也记得帮我们点一下赞，帮我们转发评论一下咯，感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好，我们在抽这个牌的时候，我们上一个牌也是会有一点类似哦。塔罗牌有时候是真的很神奇，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抽这两副牌组啊，都会有类似或者是对应的牌出现。好，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牌组啊，给大家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呢，这一张是圣杯五的逆位，那这一张是钱币侍者，然后这一张呢是宝剑七，那这一张呢是愚者，最后一张是审判。那我们另外一副的塔罗牌钱币三，这一张是宝剑六，那这一张呢圣杯八，那这一张呢是宝剑二。从这个牌组来看呢、这一张的牌组其实内心也很多不开心、担心或者是忧伤跟不稳定的那种心情出现。那我觉得这个牌组会体现在你过去的心灵创伤正在慢慢的恢复，所以我们抽到这两张啊，圣杯八跟宝剑六，也代表这个伤痛正在慢慢的好转。可以从这个牌组来看，你过去的整体情感状况啊，是充满了忧伤跟痛苦的，过去的情感带给你的伤害，或者是自己很没有自信。接下来2021年呢、明年正在慢慢的蜕变，即将会慢慢的蜕变，慢慢的改变，整体的状况越来越好。而且那这两张代表愿意放下过去整体不好的状况，或者是放下过去不安的心情，愿意走出去去找寻一个新的对象。所以如果是单身的，代表明年呢会有个转机，而且这个转机是非常好的哦。只要肯改变，你明年的桃花自然而然会越来越好。明年的桃花看起来比较年轻一点哦，可以注意一下火象跟风象的星座，感觉桃花特别的年轻哦。明年的桃花对象看起来都特别的有活力，心态也蛮年轻的，比较不会大男人的状态哦。那跟你相处的状况啊是非常融洽，而且非常能够包容你的，缺点就是比较喜欢 讲话比较喜欢碎念，那意见也会比较多一点，有时候会比较孩子气啊，那这个是缺点。那我们在这两张抽到 Never End Story， 代表是一个永远不会结束，也没有一个结局的一个故事。这一张代表未完成的音乐，我们在上一个视频也都有抽到、哦。代表的状况啊，在这个故事我还没有完结，或者说还没有一个完整，还没有找到真正完整或者是真的契合的一个对象，在明年呢还需要寻寻觅觅，还没有这么快的就找到你适合的对象跟桃花，感觉上都需要一段时间。在明年呢，你可以尝试交往看看，但是呢稳定交往的对象在明年是没有特别明显，而且还没有这么快就能找到的、哦、但是在明年的桃花的确是蛮多的哦，而且我们有看到天使卡告诉你新的伙伴跟婚礼，这两个代表明年天使会安排你一个对象，这是一个好的对象，你可以尝试的去试看看。那婚礼不是代表一定会结婚，而是代表说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你可以去尝试看看这样的对象适不适合你。如果你们现在已经结婚或稳定交往的状况啊，这两张的确就是代表有机会往婚姻结婚啊，或者是家庭的方向前进哦，其实是非常好的一张一个牌组。如果你们现在已经稳定交往一段时间，明年的确会有这个婚姻的运势。浪漫天使卡这边也告诉大家，灵魂伴侣，然后可能就是这个人，去爱是安全。这三张在这个牌组里面呢、啊，如果你现在已经遇到这个真正好的对象，他就是一个不错的对象。那灵魂伴侣也代表说你跟这个人的交流沟通非常的畅通，而且对方也能对你很好，那对方也愿意为你付出，所以你已经找到另外一半。如果身旁这个人已经出现了，你可以敞开内心去付出，那多跟对方有交流，接下来的确是一个不错的发展哦。所以这个牌组是非常好的一个牌组哦。有对象的同学代表是你们发展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而且越来越稳定的方向去发展。那没有对象呢，只要收拾内心过去的负面情绪啊，你现在正慢慢的走向一个正确的轨道。那我们看到独角兽这一张团队工作，请听真实感受跟与众不同没有问题，与众不同没有问题。去请听自己内心感受，也代表是你要去了解自己心里面的想法。团队合作啊，这一张比较明显是代表说你接下来的桃花在身旁已经慢慢出现咯。这个桃花或许已经出现在你的朋友圈，或者是居住在你家附近的邻居啊，或者是过去的同学，几率都还蛮高的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启动前世的天赋、黑暗天使跟改变模式。那这三张比较特别一点，这三张啊代表其实有某些天赋，那你要多展现一下自己的内在，你的魅力，多展现自己的魅力，让所有人看到你。有时候你太害羞或者是不想表现自己，去改变一下现在的状态，展现自己，这样子改变对你未来桃花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哦。2021年啊，新的一年也会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新的对象。如果现在有对象，在明年还是会有桃花的。如果现在没有对象，明年的桃花愿意走出来，桃花会越来越多。希望大家在明年都可以遇到真正好的对象，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的结果，好的婚姻，好的对象。好，以上是我们这一次的测验。喜欢我们的频道，记得帮我们点个赞，帮我们转发。如果想要学习塔罗牌，我们近期有开课，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的测验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哦，拜拜。